界美丽的画面。Angel，你的脸让我太迷恋，明知道看不见你沉默的永远，却也想为爱情而奉献。

说谎。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，你